哇，这一周真的是精彩刺激哦！就是呢，我们的疫情呢，现在在观望当中，又好像回到了去年，因为我们又变成只有线上的 Hope 主日了嘛。那很有趣的就是哦，其实我在想，很多国家呢，我常常跟其他国家 Hope Nation 在聊天，发现他们的国家都是几千例啊，几百例啊，每天这样子跑的数字，但台湾真的很幸福哦。我们其实不过就是几十例、二十例在增加，大家就很警戒。那餐厅就开始实行了实名制，然后有更多更多的措施。所以呢，我还是相信台湾这一次呢，可以呢挺过这个疫情的攀升。那也鼓励大家常常可以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求神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智慧。我有时候看这个记者会，就是真的觉得他们已经够辛苦了，还要饱受就是一些奇怪的问题哦。那真的是为这些政府机构来祷告，他们很有智慧的来帮助这一次的这样的疫情。那其实在这段期间呢，会有些人突然发现，因为有一些变动，那可能有人在教会服事量就变增加了，因为就实体变成线上。那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在其他教会就说变得好忙啊，就忙到晚上好晚哦。那也会有一些人压力变很大，那包括我们会不知道说，大家在线上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在参与在教会当中？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但相反的，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他一直以来都在教会实体聚会服事，那突然他就少掉了服事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或者是有自己的时间可以跟神相处。那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时刻呢，其实反而是我们每个人更要紧紧抓住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东西呢，就是呢有两个思维，我们一起要来分享，到底怎样子呢才是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第一个思维就是我们要把在这个时刻很容易想要把事情做对，好像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投资，但我身边有很多人在投资，就好像这时候你好像应该要进场，也有人说这时候你应该把它全卖掉啊，这生怕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对了该怎么办。把事情做对哦，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就会不小心有的思维。因为呢，从小到大爸爸妈妈也会教我们对跟错，那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长大之后，我们开始在这个不断的碰撞跟学习当中，我们的对跟错其实跟我们的价值观很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常常读圣经，不了解神的智慧的话，我们的对跟错常常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或是我们的环境所产生的价值造成的对跟错。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太想把事情做对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骄傲哦。因为什么事情是对的呢？那通常想把事情做对呢，是因为你有一个动力，有可能是因为你想要为神做大事。为神做大事并不是不好的，但是为神做大事这个大事的定义，或者是把事情做对这个对跟错，到底基准点在哪里呢？我们是否常常会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呢？还是我们在用世界的衡量的标准，多跟少，快跟慢，对跟错，长还是短，永久还是短暂，这些东西到底是神的眼光还是我们的眼光呢？我鼓励大家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到神面前。那为神做大事呢？我们常常呢就会以为说要为了神做一个伟大事，譬如说更有影响力，或者是呢更能够圣经倒背如流，我只是举例啦，不是真的这样，或者是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那都不是不对的。可是呢，我要请大家有个想法，就是在神眼中其实没有真的像我们人一样把每件事情去定义为大跟小。一个在教会扫地的人，跟一个在讲台上讲到的牧师，在神眼中他的服事是一样的，他都在建立神的家，没有谁做的事情是比较大，也没有谁的事情做的比较小。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的事情可能极小，没有被看见，没有被称赞，没有被庆祝的时候，我想要告诉你个真理，你在神眼中你做的事情仍然是被他宝贝，仍然是被他看为有价值的。 而当你呢，如果今天觉得我做的事情超棒、超厉害，我都是为神做什么，为神做什么，我也要让你知道，你必须要到神面前知道，其实呢，不是只有做这些事情才叫大事。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要那么在乎把是不是把事情做对，因为如果你一直在乎把事情做对，其实我们就会一直想要把事情做到完美，很怕失败，那在这时间很怕错过。我们换个角度想，我们能怎么想呢？我们可以只要把一些字调换一下，就是做对事情。第一个是把事情做对 ，do the things right。第二个是做对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s。这两个有极大不同，虽然就这几个英文字交换、中文字交换而已。做对事情，那就你我刚刚你说了，这个对跟错不是靠我们去判断嘛？那到底怎样才是对的事情呢？所以呢，做对事情就是我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不在乎的是要为神做什么大事，但是我在乎的是神啊，我爱你，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任何事情你告诉我要去做，只要你认为那是你在带领我，只要你说那是你所喜悦的，我去做的话，基本上那就是对的事。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就是一些比喻，比如说呢要怎么讲，我来比喻一下，比如说呢被牧师耽误的企业家。好，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企业家，但是呢他不小心变成一个牧师，或者是呢被计程车司机耽误的小提琴家。就是呢，可能他其实他大有可为可以变成一个小提琴家，但是呢被去当了一个计程车司机。对，那在神眼中其实没有这些耽误不耽误耶。因为神如果今天他呼召你做什么的时候，那就是他今天创造你最深的目的。但是我们人如果今天有这种耽误感，或者是觉得我其实更值得做什么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野心，那并非来自于神的意向跟呼召。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我不要去在乎我要为你做什么大事，因为大事小事其实是你在决定的。因此呢，我今天想要来到你的面前，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判断，靠着我的骄傲去决定，而是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去询问你什么事情是你现在此时此刻呼召我要去做的。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如果在此时此刻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告诉你，你就是做对事情了。所以呢，把事情做对常常带出来是一种完美主义。但是你愿意呢去花时间在神面前寻求祷告做对事情的时候，那是一种卓越。因为你会不断的不断的到神面前去寻求你可以怎么样做，你还可以怎么做，那样子会带出来的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卓越，是一个神所喜悦的行为。神在乎这些事情更重于你做了什么好行为，你交了什么好成绩，你成为大家更喜欢的人。神不在乎这些事情，这都是世人贴的标签。所以在这段期间疫情攀升的时候，可能你的服事休息了，可能你的服事会更累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花一点时间安静到神面前去询问祷告，神啊，哇哦，现在世界的环境变这样，你希望你我们寻求你的心意，你所喜悦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为了伟大的你做什么呢？这个心意呢会帮助你更谦卑。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被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是那个人做那样子代表你也要做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也许给你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希望在这个礼拜呢今天讲的这个 topic 可以帮助大家呢用不同的思维去想一下，我们要更在乎的是这个过程是否与神同工，是否我们做的每件事情他喜悦他拣选，而不是在乎这个结果最后带出来的是什么。所以鼓励大家在这个期间持续的为疫情来祷告，为自己的心来祷告。如果你在罗马书常常读到的我们的心意要随着这个神呢来更新变化的话， 并不是说我们要来从不好的变成好的，这个更新是说我们要向自己死去，更新为他的思维，更新为更像耶稣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更新的变化呢，其实神早就把这个 DNA 放在你的里面了。你可以更新而变化，成为更像他的人，就在于你每天是否积极的去寻求他，积极的祷告，来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我相信神一定会亲自带领你的。 OK？